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 京津冀之声。一本书，一段情，一个声音，一种印象。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00，广播书场。 揭秘中国隐蔽战线的深层内幕，讲述无名英雄的潜伏传奇。中国秘密战正在播出。 共产党情报小组的精密布置，使得西北野战军和陕甘宁边区的对面的敌人已经无秘可言了。边区保安处还专门设立了一座情报电台，由长征时期的报务人员周世朝任台长，以常见的总理遗嘱和分省地图作为加码表的秘本。1949年的2月，胡宗南总部电台的李福勇首先连通，接着特工电台薛浩然连通，到了3月19号，裴昌会第五兵团电台的吕初、徐学章、王冠洲继续连通。国民党军队的三部机要电台直接与延安联络，国民党在西安的监测电台共有60多部，却始终没有怀疑自己电台发出的电波。三台电台每晚收发电报2-3份，每当遇到重要的作战情报，就特意的将国民党部队的电台联络推迟6小时，却提前2至4小时发给边保。边保情报科的张继祖每晚守在电台旁，电报收到后一出，直接送到彭德怀司令员和习仲勋书记处各1份。彭德怀和习仲勋拿到胡宗南的作战命令，比国民党的军长和师长们还要早呢。福梅战役敌众我寡，吕初提前2周就把胡宗南的部署通报边保了。吕初电台还故意延误了胡宗南部队和马鸿逵部队的通信，解放军趁机从胡马两军的结合部穿过了悬崖深沟，夜行150里包抄后路。解放军以劣势歼敌43000多人，马家军退回甘肃，解放军乘胜追击，连克保击兰州。秦岭战役上，胡宗南见西北军主力进军甘肃，又企图反攻保击，这个计划又被密台报告给边保了。解放军的2个师提前隐蔽在秦岭的深山密林之中，原昌会兵团正中埋伏，1天之内就被歼灭了13000多人。9个多月，吕初等3个密台发出了600多份情报。1949年的7月20号，从未谋面的张继祖、袁新湖担任介绍人，李启明、习仲勋签字批准，入党的消息从电波传到敌营，两个电台通过空中握手相庆，新党员也通过空中来向党宣誓。除了吕初情报组之外，边保还有几个重要的情报组也是打入了敌军内部。多渠道情报互相印证，保证了军事情报的高质量。共产党虽然在武器装备上处于劣势，可在情报工作上却远远胜出对手呢。此时的战争胜负还并未分晓，国民党却已经频频失着，这其实是国共两党同时调整情报工作的结果。就在民主党派纷纷谴责国民党搞特务统治的时候，军统局局长戴笠于1946年的3月16号因飞机失事而摔死了，建立在个人统帅之下的军统元气大伤，缩编改名。国防部保密局由毛人凤任局长，权限和效能都有着显著下降。中共中央部署各大单位，设立社会部、国军工作部、城市工作部和情报处。中央将中央社会部兼中央情报部的部长康生调去搞土改，由副部长李克农负责工作，刘少文、谭正文、陈刚任副部长。李克农是中共最好的情报专家，不但能够亲自的直接截取情报，而且具有战略眼光，擅长组织运筹。李克农上台后，立即将中共的情报力量部署到全国各战略区，华北地区的中心城市北平、天津等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李克农在北平军调部工作期间，亲自批准在国民党第十一战区长官司令部中发展一批情报力量。少将作战处长谢世炎、少将军法副处长丁行、少将参谋石纯、代理作战科科长朱建国、空军第二军区司令部参谋赵良章等人可以获取华北敌军的重要军事情报。东北是国共必争的战略高地，中央社会部派遣汪金祥、邹大鹏任东北局社会部的第一、第二部长，并在东北保安司令部长官部中发展一个内线。这个掌管机要室的赵伟为东北社会部提供了东北国民党军队的重要机密。赵伟在暴露后，又有王绍文继续接任。南京、上海地域是国民党的心脏地带，原南方局的工作由上海中央局接管，刘晓、刘长胜负责，钱英带来了南方各地的情报关系，张直一还组建了策反委员会。吴克坚携带电台潜伏在上海。1930年任特科秘书的吴克坚曾在重庆领导南方局系统的情报工作，1946年重回上海重打炉灶，很快的在敌营深处打开局面。国民党的高端要害全部渗透，中央党部有沈安娜，联勤总部有王黎夫，国防部作战厅有郭汝瑰，蒋介石侍从室有段伯宇，军令部、军政部和各战区司令部都有着共产党的人。决战到来之际，毛泽东指挥三大战役的指挥部设在了小山村西柏坡，在不远处的东黄泥就设有现代化的苏式和美式无线电台。中央情报部部长李克农从这里撒出了情报网，铺满了遥远广阔的战场。京沪地带的情报组不断获取着国民党中央的最高军事战略情报。东北的辽沈战役最先打响了，中共情报员潜伏于国民党东北剿总司令部廖耀湘兵团司令部作战处，开打之前就已经搞到了整套的情报。战役进程中又设计将国民党的先头部队赶入湖口，林彪指挥部甚至有着东北剿总司令部卫立煌的亲批原件呢。淮海战役的难度是极大的，解放军刘邓和陈粟两支大军也没有当面的国民党部队多，潘汉年系统就报来了徐州剿总情况，吴克坚系统也发来了国防部对淮海战役估计和徐蚌会战的国军部署。情报为决战服务，从战略情报到战术情报，从全局情报到局部情报，毛泽东他想要什么情报，李克农就能提供什么情报。可以说中共的战时情报工作已经臻于艺术境界。毛泽东曾说过，解放战争的情报工作是最好的，这一点就连对手们也看到了。清风店战役失败，蒋介石在国防部的检讨报告会上作出批示。由此可以想到匪军的情报工作，他们每次作战前对我军的情况无不调查得十分清楚，然后针对我军情形作战计划来打击我们。我仔细研究，他们对我们的情况何以调查得如此清楚呢？固然有着许多地方是我们自己泄的密，而主要是匪军情报工作做得彻底。匪军有句口号叫做敌情不明不打。 揭秘中国隐蔽战线的深层内幕，讲述无名英雄的潜伏传奇，中国秘密战正在播出。 看完了老蒋的重要批示，我们再把话说回来，即使是情报工作最好的时期也有失着。蒋介石发动内战，自是由美国撑腰，美国不但提供军火，还进行了情报支援。美国海军和军统就合办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为军统培训了高级特务。美国还提供了大批量的最先进的无线电测向车，帮助国民党侦听中共的秘密电台。北平行员的电检科发现了一个可疑的电台信号，但是一直都不能确定其准确位置。军统便指派飞贼段云鹏登墙上房，挨户夜查，在京兆东街的24号发现了秘密电台。密台的报务员李正轩违反了纪律，保留电台底稿，又泄密了更多的密台和潜伏人员，还有着横向的关系。 李正轩叛变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军统方面顺藤摸瓜，又逮捕了王时坚。北平、西安、兰州、沈阳的秘密电台都被破获，100多名情报员当即被捕，只有赵伟等个别人逃脱了。所幸在美国留学的陈忠京、熊向辉、申建没有被军统逮捕，在组织帮助下回到了解放区。100多人被押解到南京审讯，其中有5个军人由军法处理。蒋介石又亲手下令，丁行、谢世炎、石纯、朱建国、赵良章等5人被处以枪决。一个曾经卓有成效的情报系统遭到了大破坏，李克农深痛地总结教训，向中央作出检讨。周恩来立即调整部署，指示继续侦查。在搞掉了共产党在华北的情报组织后，蒋介石决定放手一搏。蒋介石一直试图对毛泽东实行斩首行动，但胡宗南在陕北怎么也没能找到毛泽东的具体位置。直到毛泽东从陕北渡过黄河，跨越太行山进入河北，军统这才有所线索。毛泽东住进了城南庄，潜伏在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的特务们便悄悄下毒，幸亏警务人员不让毛泽东吃死鱼，这才逃过了一劫。国民党又派飞机进行轰炸，毛泽东刚被担架抬出小院，炸弹就从天而降了。这是特务在地面撒玻璃的成果，为空中指引目标呢。两次的斩首行动都没能成功，毛泽东便移驻西柏坡。此时蒋介石又出了奇迹，受益傅作义从北平派出一支快速部队，对外号称解救太原，实际则奔袭石家庄。这次的计划相当高明，此时的西柏坡并没有主力部队护驾，就连中央警卫团都派去打太原了。傅作义便细心交代，在俘虏的人中找到手指熏黄的人，因为毛泽东的癖好是吸烟。千里奔袭，掏心夺帅，内战也将一举胜利结束。没想到的是，西柏坡迅速反应，新华社电讯称，德西傅作义将进袭石家庄，号召解放区军民歼敌，这使得傅作义犹豫起来，奇袭能否改为强攻呢？第二则新华社电讯又详细地揭露了敌军的进攻方案，号召解放区军民诱敌深入，聚而歼之。傅作义怕的就是孤军深入中了埋伏，部队的进展于是缓慢了。新华社又接连发出了第三则电讯，整个蒋介石的北方战线，整个傅作义系统大概只有几个月就要完蛋了，他们却还在做石家庄的梦呢。傅作义此时又得知沿途有民兵拦截，华北解放军主力3纵急行军赶到，不得不撤销奔袭计划。军事家们感叹，毛泽东的这次指挥有如空城计再现。其实毛泽东的把握比诸葛亮还要大呢，因为毛泽东他手里握着情报。中共在北平的情报工作采取了多重配置，谢世炎等5人被捕，第11战区司令部便召开大会追查共谍。中委书记刘光国就在场听讯，吓得腿都发抖了，自己就是共谍呀。幸亏敌人采取的只是诈术，刘光国才得以继续潜伏。刘光国等人从孙连仲的第11战区转到傅作义的第12战区，以及获取傅作义偷袭石家庄和西柏坡的作战计划，迅速向上级甘宁汇报，这紧急情报速送华北社会部许建国和华北军区聂荣臻司令员转至西柏坡。与此同时，华北成功部的地下党员刘石平也借助军队的同乡关系拿到了情报。西柏坡的中央军委及时洞悉傅作义的偷袭计划，周恩来调兵遣将，毛泽东写文章披露，岂有不胜之理呢？王时坚系统在遭到破坏后，还有一些平行的情报组织依然能够在北方坚持工作。杨荫东的军事情报组获得胡宗南宜川作战计划，经王超北电台上报，王超北在解放战争中侦获了大量的军事情报，中央奖励了40两黄金。老话里说，胜负乃兵家常事，公开战争中没有常胜将军，这秘密战争也是互有胜负的。1948年春天，中共在四川的地下组织又遭到了大破坏，忠诚和背叛的故事震撼人心，后来就形成了一部长篇小说《红岩》。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无论是公开战争还是秘密战争。老情报们都说，解放战争是情报工作最好的时期，也是烈士最多的时期。毛泽东向来重视顶层设计，每当战略转换，总是提前给情报部门提出了方针性的要求。在决战到来之际，毛泽东提出，不仅要情报，还要力量。这就是说，不仅要用情报辅助作战决策，还要让对手阵前倒戈。中共的军队向来重视政治工作，政治部门有个外军少有的特别机构——联络。这个行当几易其名，破坏部、敌工部、国军工作部、联络部。几番改名，显示了工作方针的演变进程。红军有个破坏部，专门破坏敌军，发动兵变，搞阶级斗争，要兵不要官，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红军长征到达陕北，面对两支强敌，西北军和东北军，三军混战，三败俱伤，对抗日是不利的，对老蒋则是有利的。老蒋既要剿共，又想排除异己的杂牌军，毛泽东的策略就是三军联合，在西北形成割据的局面。于是成立了中央联络局，专门负责对东北军的工作。毛泽东把破坏部改为联络部，既要兵也要官，还要争取中间派。联络局长李克农前行地区，同东北少帅张学良密谈联合。联络工作不是破坏对方，而是团结对方，统一战线，共同对敌。不要小看了这一个名头的改变，从杀敌到化敌，化敌为友，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在国民党军队中交朋友，当年的血战死敌，现在要把酒言欢了吗？红军将领一时难以适应，于是毛泽东亲自抓点了。西北军主力38军1931年就有中共的秘密党员组织，但是工作却是起起伏伏，主要是对上层统战的方针不明确。毛泽东决定，中共38军工委直接受中央领导，由毛泽东自己单线指挥。毛泽东具体指导范明等秘密党员不要即兴和暴露。38军军长赵寿山延安一行，毛泽东还亲自接谈，批准为特别党员，还指示了范明把秘密党员的名单向赵寿山公开。在毛泽东的亲自指导下，38军工委成了模范党组织，创造了上层统战工作的典范。抗日战争时期，赵寿山始终配合八路军保卫边区，国内战争爆发后，这支部队也是率先的起义。把破坏性的谍战转化为联络式的统战，毛泽东创新了新的秘密战法。国军中流行一句话，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共产党的挖心话。抗日战争时期，这一个部门分为两支，联络部做国民党的友军，敌军工作部做瓦解日伪军的工作。到了国内战争时期，两种工作又合一了，叫做国军工作部，后来又改为叫联络部。英国记者贝兰特要求毛泽东解释红军的政治工作，毛泽东说，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有三大原则，军民一致，官兵一致，瓦解敌军。对于敌军不只是消灭，还要政治争取，不是作为策略手段，而是上升到基本原则。这种原则外国人是闻所未闻的，无疑是创新战法。这瓦解敌军的任务就由联络部门负责，也交给地方的统战部门和其他部门，情报系统又增添了一项策反的重任了。抗战八年，蒋介石趁机剪除地方军阀，把全国军队都纳入了国军序列，终于成为了全国全军的统帅。老蒋忘乎所以地放出了大话，三个月消灭共产党。毛泽东却知道，老蒋的麾下并非铁板一块，一手打，一手拉，瓦解敌军，策动起义，这始终是解放战争中的重要工作。中共中央成立了王世英任部长的国军工作部，专职负责。参与这项工作的有军队的政治部门、党的成功部、社会部，还有地方政权的保卫部门。1945年的10月30号，刘伯承、邓小平的晋冀鲁豫军区策动国民党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高树勋率部1万多人在前线起义，

彩色世界慢慢地走远，孤独你我深夜的狂欢，创造一切让梦来表演，还要多久它才能如愿？Oh my love, sing a song for me. Oh my love, sing a song for me.瞬间的谣言永不会熄灭，在忽然之间看见星划破天空，它穿过彩虹，终于风中闪耀的梦，照亮黑暗，恐惧都烟消云散。又是一个混乱的夜晚，星星多闪，因你在云端，造一切让梦来表演，还要多久它才能如愿？ Oh my love, sing a song for me. 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 102.5，四名记者直击现场，全频传递奥运之声。 7月19日至8月9日，倾力奉献，大型融媒体报道，人在东京，